01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阴有中雨，东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大家可以收听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各种各样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任何情感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来自微信公众号一颗青杏的青杏酱。青杏酱好。 大家好，我是青杏酱。 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其实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也经常会有人以不同的形式问到哈，就是两个人待久了，一对恋人也好，伴侣也好，夫妻也好，变得无话可说，此刻该怎么办？我们有一位，就是一位女孩子问我们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4年了，应该说刚开始1-2年的时候感情是挺好的，那时候似乎还是有很多的话可以说，现在想起来，当然这几年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工作了，我也工作了，我们俩呢各自工作都挺忙的，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无话可说，特别是这1-2年，很明显的是不是他看手机就是我看手机，要不然就是他给别人回电话回微信，要不然就是我拿着手机打着小游戏。我说的场景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坐在面对面，而且通常都是我们已经有2-3天都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了一面我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一起坐地铁也是，他坐我旁边，他戴着耳机听音乐，要么他在看一些小视频，而我呢自己也去看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变得无话可说。我们在微信中也没有话可说，他经常是说忙了一天累了晚安，然后我呢就给他回一句好晚安，我们俩似乎一天有的时候只有这样一个消息，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没什么想说的。我想知道这是常态吗？当我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说恋爱时间久了都这样，结婚久了也这样。办公室一位大我10岁的姐姐告诉我说，嗨，我们早就这样了，10多年了。还有另外一位姐姐告诉我说，要不是跟她必要的说说孩子的事儿，我跟她一句话都不想说。我觉得好可怕，两个人相爱在一起最后就变得无话可说了吗？我想问一问哈，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短期关系 变成一个长期关系，就是可能有一个就是重要的标志，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恋爱当中，你们两个在一起是就是可能会去刻意为对方做点什么，或者是刻意为了这一次见面而准备什么，而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这种关系就变成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我现在跟你吃饭呢，但是我特别想玩这个游戏，我就玩游戏了，但是我特别想听这歌，我就听这歌了。我首先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在这种不说话的关系里面，就是你们自己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在这个不说话，他就觉得这样也挺好啊，就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互相陪伴，就是两个人只要这个互相知道心里有他，你打你的游戏对吧，我听我的歌，这样也挺好的。有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觉得这种关系你是觉得舒服呢，还是你觉得你就对他也舒服但就有点奇怪，或者是你根本不舒服。我觉得变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人去花时间经营的。因为那个就是按照生理学上说，最开始几年可能你的脑袋里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你会很兴奋，你会什么都想跟这个人说，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可能你们两个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日常的关系，很多人会觉得从爱情变成了亲情。但是我是想说，任何关系都是需要去经营的，不可避免的是，确实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大家是工作都特别忙，而且呢确实是被这些数码产品占据了时间，这是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但是主观上我们可能还是可以去为他做一些努力的。可能需要拿出你们最开始在认识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大家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认识一些朋友，她最开始和她老公认识的时候，就是她特别爱吃，爱吃好吃的。她老公那个时候追她，就每个礼拜都带她去吃，就是北京的这种网红店啊，这个 APP 上最排名最前面的一些餐厅，就投其所好。然后他们两个就慢慢的走在一起。现在可能这种激情消退之后，真的需要你去花时间去经营。最开始他的乐趣是什么？比如说，最开始你们俩是因为音乐走到一起的，可能过一段时间真的是有意识的要去花一些时间去看音乐会，或者是，就是找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 嗯，对。生活当中其实生活是有变化的，四年、也许我们第一年是同学，也许第二年大家毕业了，相互都在找工作或者都在考虑在哪里能落脚，对我们的新鲜的生活转换会有很多新鲜的内容，那么也许第三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又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心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这我觉得青青这样讲得很对。有些人说我们俩没话可说没关系，我只要有你我心里就很舒服， 对， 我和你在一起，你在我的对面，你忙你的事，我忙我的事，我们彼此知道我们爱吃什么，去哪儿一起吃饭，就是我们在一起已经 有种安心， 我们在一起不累了，我们也不用猜，我们也不用讨好对方，我们非常的舒服，那我们不就是要这个关系吗？这不就是一对伴侣之间的一个不错的境界吗？ 对对对， 我们不吵架，我们没有矛盾，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旦有人感觉不满了呢？如果一旦有人突然会觉得，怎么回事啊？我们俩三天没见面了，我们见面以后，你一直手里拿着手机，对吧？那么我们见面以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明明你知道，我这几天可能刚刚我在职场上经历了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刚刚我拼下来了一个新的项目，你都不问问我怎么样了。或者你都不问问我的情况如何如何了，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你好像已经不再关心我了。我们确实现在待在一起很清闲，就是你也不找我麻烦，我也不找你麻烦，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你也没有给我更多的让我觉得见到你有很亲密的感觉，你对我也没有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了，就是我们会觉得爱的感觉，爱情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吗？是人家说的这叫平平淡淡就是真吗？就是我们会有失落，一旦有人开始有失落，这个关系可就没有那么平衡了。 我觉得其实像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有时候我们朋友之间见面，然后几个人好久没见了，见了面也是玩手机，就是各玩各的手机，你聊你的微信，我刷我的什么什么视频， 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你们，比如说每次吃饭的时候有意识的已经感觉到了我在玩微信，你在干嘛，那能不能就是说，哎，亲爱的，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就没有见到对方了，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它放一放，聊一聊，就主动开启这个话匣子，就是你最近工作上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重新去打开那种分享的欲望，就是两个人把手机先放着先不看，先去聊一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有时候朋友聚会也是这样，就是发现大家都在玩手机，就把手机交出来垒在那个餐桌中间，就我们现在就不去看手机。对，有可以用这样一些办法去强制你们两个去面对面的沟通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就再忙可能也需要去挪一点时间去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啊，比如说原先你们可能是一个礼拜就见一次，然后就吃那一次饭，那现在可能你可以花时间在你不是那么忙的时候去他公司，或者你们俩一起吃个晚饭，多创造一些这样的时间。 如果一旦有人意识到了，意识到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去调整， 对， 我们就可以去改变，我们就应该想出一些办法来怎么样去改变，是吧？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别说时间久了，有些人也会跟我们说，刚刚相识的时候也无话可说，刚刚相识的时候真的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生活心态，有的时候话说多了是不是不对啊，话说浅了是不是不够有味道啊，话说深了是不是又不太合适啊， 是不是又太直接啦， 对， 不知道对方的这个。 对，所以有一些恋人他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询问过我们，无话可说怎么办，我们通常给出的建议是无话可说的时候要增加场景。比如说你由每次见面都吃饭变成去玩玩这个两个人共同可以去玩的一些游戏，一些小旅行，一些郊外的活动啊，或者一些这个有趣的演出，你就有话说，因为你要讨论呢。 新的，对，一些新的事情，一起计划一些新的事情去做。 对，那么像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时间久了真的没话可说，那如果感觉到失衡的这一方，你也可以有一些动作。你可以有一些动作，你比如说，哎，我们俩好久都没有去看演出了，哎，你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演出怎么样，你看我们挑哪个，我们看哪个，就是你也要给两个人之间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 就是创造一些话题，创造一些惊喜，或者各方面，就是这都是需要两个人去经营的。 对，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两个人不去经营这些的话，那么确实感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味道。如果两个人都很享受这种舒适，倒也罢了。我们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可能有些关系是两个人从早到晚都说不完的话，有些人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就是那种陪伴，安静的陪伴，所以也不必要是一定要是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才是健康的，就只要你们俩现在彼此都是舒适的那就可以。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说，我的男朋友脾气特别不好，他喜欢冷暴力，说话还挺难听的，可是我知道他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爱我。其实呢，他这个人也会有一些优点，他就是有的时候按别人的话讲比较轴。他呢对他父母还是挺孝顺的，但是对他父母说话也硬邦邦的，特别的不好听。他呢到我父母那儿去，我父母就对我说，见了几次面之后说，这孩子脾气太差了，脾气会影响一个人很多很多，说你自己要想好了，特别是将来对下一代也会有影响。他说，这女生说，有的时候呢我确实也受不了我男朋友的那些脾气，特别是吵完架之后他能一直不理我，脸色铁青，我去哄他他都不理我，所以呢我也觉得脾气是一件能改还是不能改的事情呢？如果真的和他在一起，将来有了孩子，他在家里还是这样，对孩子也真的会有不好的影响吧。我父母提醒我说，这个脾气放在工作单位里 也会没有好人缘。我侧面的向我男朋友了解了一下，的确他在工作单位很多人也都不和他好，他基本上也是属于独来独往型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脾气当然是可以改的，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自己这种岁月的沉淀，可能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冲动的性格，到了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以后变得比较的耐心和稳重，当然是的。但是第一它很难，第二是这个脾气改变得这个人他意识到我这样是有问题的。就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爸妈觉得这不太好，你也觉得这不太好，可是你男朋友觉得这不太好吗？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你们两个通过沟通让他意识到这个坏脾气是有问题的，对待这种工作，对待生活，对待家庭都是不好的，并且努力去改，我觉得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途径去改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觉得我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我改变不了，你接受得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算了。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固执的话，可能就是你需要慎重考虑一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姑娘的来信里面没有听到她男朋友对自己的认识。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男朋友的态度是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也想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俩一起努力，我觉得这是可以有这个好的期待的吧。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的话，可能婚前是一个冷暴力，可能婚后就是你们婚前的问题到婚后会变得更大，婚前的小问题就两个家庭真的坐在一起了会有更多更多的大问题。所以说现在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冷暴力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的话，可能首先是需要让他意识到，如果不能改变的话，你要问问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他的这样一个坏脾气在婚姻生活，在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之后变成更大的隐患，你自己能不能有信心或者能够去接受他。如果不能的话，可能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确实是一个人的脾气呢会有改变，但是我们经常也说脾气是天生的哈，通常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脾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所谓的改变就是我们更有了控制力，我们知道该不发脾气的时候不发脾气，我们对事情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那么过去可能一点就着，一点点小事儿我们就会不高兴，当我们对事情有了不同的认识以后，有一些事情它已经不至于引发你发脾气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对事对人我们有了一些改观之后，我们更成熟了之后，我们更有控制情绪的能力之后，我们的脾气才会改变。所以你的男朋友会这样吗？就首先这个咱们说他为什么会发那些脾气，当然你说他可能习惯了，他对他爸妈都这样，他对我也这样，他心是好的，他也爱他父母，他也爱我，这个我们同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虽然知道对方心是好的，可是那些脾气那些冷暴力还是会让我们很难受很难受。 这个沟通方式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你的男朋友在原生家庭或者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太会去用一个让人能够比较接受的温和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这是后天如果努力的话是的确是可以改，但是真的是挺难的。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任何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他一直用这种不合理的方式去对待你，你那些创伤都是真的。尽管说你知道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人都是需要良好的方式的。 所以这些你确实是想明白哈。给我们的咨询呢只有这么几句话，我们不可能完全凭这几句话去判断出完整的你们的情感和你男朋友的这个人格的模式来哈。所以这些事情要你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父母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当一个人脾气不够好的时候职场会有反应。就是职场确实和其他人的配合啊，别人可不像亲人那样原谅你 去包容你， 对，不可能的。还有就是确实也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可能说的就比较 远了 但是确实会有影响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有一位女生女生31岁，她说道，我交往了一个男朋友30岁，但是我这个男朋友呢他称他自己是不婚， 不喜欢结婚，也不打算结婚。男朋友挺优秀的，挺好的，他确实是喜欢女生的啊，他是愿意和女生在一起的，因为他交过挺多的女朋友。他说好几个女朋友都是因为他不婚和他就分开了，那么他铁定不婚，他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工作，然后算是那种优质男生吧，而且特别的爱惜自己，自己会做饭，自己平时健身，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对女生也挺好，买礼物该在什么样的节日买什么礼物都没有问题。他现在在说服我也不婚，他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结什么婚啊，你就这样和我在一起多好啊，我们就这样跟谈恋爱能谈十年二十年似的，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很美好吗？这是他劝我的话。可是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我要考虑到的是也许我要生孩子啊，也许我要进入家庭，那我想做妻子做母亲啊，当然我很犹豫，因为我有点放不下他，其实是挺爱他的，所以问你们我该怎么选呢？ 听起来这个男生好像是一个特别优质的结婚对象，就是各方面哈， 会做饭， 对对对，各方面。 但是人家又有房，可人家就不愿意结婚。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种就是一个人去表述他自己的一个行为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不是他曾经婚姻遭受过创伤，或者是一个人曾经伤过他的心，所以他的一个应激反应觉得我就像有一些人他受了情伤说我不再恋爱了，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种人是他很了解他自己，他也很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他通过深思熟虑他说我不想结婚，所以你的这个男朋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剥夺另外一个人就想要生活的这种权利。就像你也很明白自己就是想要结婚想要生孩子，那可能就是在继续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是去问问自己吧，就是能不能接受比如说在一起三年五年后还不结婚。如果说觉得自己想清楚了，我就是很想结婚生子，我就想要一个这个平凡人的这种家庭，而且对方也是想得很清楚了，所以可能是需要跟对方好好沟通一下，如果这个需求不一致的话可能就是需要结束。 我也觉得是大家的需求不一致，这个就比较麻烦。你现在可能因为舍不得他，然后你就想的是那好吧，他说不婚那我和他在一起吧，但你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个声音想的是也许我们待着待着他就愿意结婚了呢，也许我未婚先孕他可能这个为了孩子他就考虑到这个啊奉子成婚呢。就是如果你真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你先要放下这些幻想，就是你想好的是那他可能就是不打算结婚。如果你能承受这个后果你再和他在一起。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了解这个男生的他这个不婚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就是他到底是对婚姻没有兴趣，还是说他不喜欢现在的这种婚姻，他可能更期待的是一种比如说一种新型的婚姻，或者是他可能期待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能简简单单用不婚这两个字去概括的。还有我之前说的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情绪和一些创伤，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可能我觉得首先是你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不要想着能够轻易的去改变他，带着这样一个初衷可能去好好的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去或者是在你们平时生活中去观察一下他想要的状态是什么，或者说他不想结婚背后他有他什么样的需求，他期待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在线下跟花时间去就是去观察去了解的。 好，谢谢青杏酱今夜思雨时。我们这里正在回答的是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把你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再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阴有中雨，东风二到三级转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大家我们在节目中一起今天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微信公众号一颗清杏的清杏酱。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提问哈，一位女孩子问我们的问题，她说我的男朋友呢最近在准备出国留学，这是他父母非要让他出国的，他特别不愿意出去，主要呢是因为他舍不得我，因为他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他非常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去，但是从我家里的经济条件来说是不大允许这件事情的，他也恳求过他的父母，他说想让他的父母帮我出资一部分，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答应，他把这些话呢也都告诉我了，我并不是很埋怨他的父母，因为和他还没有确定两个人的未来，所以这也是很在情在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觉得有一点，他父母的意思是想让他出去之后似乎不再考虑回来，他父母希望他在那边读完书之后能够在那边工作，这都是他父母和他谈的，我男朋友也告诉了我这些，于是呢我对我们的未来就觉得很失落很害怕，一方面我在不断的安慰他，我说没关系你去吧我会等你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安慰我，他说你等着，等我一旦有能力了我就会把你也办出去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些都很渺茫，我今年26岁了，他读完书我们如果还能在一起我估计我就到30岁了，对于那一天来说太未知了，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撇去这些现实的这个因素不谈，其实你和你男朋友的感情也其实也还是蛮好的，听起来就这个男生各方面还是蛮为你考虑的，而且你们两个好像也是准备去努力去面，就是克服这样一些现实的原因，而且做了很多努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父母是希望他留在那边，留在国外，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就是他出国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会不会他出了国以后他的那个专业或者是他的前景发现回国更好，这些真的其实都是很未知的。我觉得就是暂时如果说你们两个也就是准备就感情也很好，然后也准备去克服这个异国恋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随遇而安吧，就是先去看看，因为现在确实你来问我们，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男孩他真正出国之后会发生什么。他的学业顺不顺利，他自己想不想留在国外，就尽管他父母是很希望他留在国外，他自己想不想留在国外，然后他想留在国外他有没有能力和机会留在国外，这些都是很未知的，所以我觉得不妨就是放宽心，然后就是去怎么说呢， 去等待也好，或者说是去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看也好，我觉得最后如果说你们两个能够在一起的话，是挺好的。如果说不能在一起的话，这个确实也是这个现实因素的考量，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不需要现在就先给这个感情下一个评，就下一个结局，比如说我要分开或者我还要在一起。你们我觉得对待任何感情，只要你们现在彼此是真诚的，完全是可以继续用这个恋爱的这种真诚的状态去培养你们的关系的，不需要灰心或者怎么样。最后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人两个人要在一起啊，就是都是需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就是不管是你们读书，当然可能进入社会之后更多，就是比如说他要出国了，你尽管不愿意出去，你最后愿不愿意跟他走，或者是他本来有一个好机会他愿意为了你回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们两个都需要想清楚的问题，就是未来可能会因为这个关系放弃一些东西。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做好了的话，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比较乐观的去有一个期待的。 比如说放弃可能自己是独生女，要放弃和父母在一起。 对。 因为这个有取有舍的事情。 对。 假如你想和对方在一起，也许就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假如你想早一点和对方团聚，也许这两年你们都要更多的努力赚钱，对吧？ 对， 你要更多的努力赚钱，为自己筹措能够出国和他在一起读书的这个资金。他可能也要如何如何。 对。 就是说这些都是你们要去考虑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今天如果马上就悲观，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很糟糕，会越来越糟糕。即使是很相爱，你也会觉得我们会用那种哎呀我们有缘无分啊，哎呀我们被棒打鸳鸯啊，我们被拆成了异地啊，你会有这种抱怨。如果你们两个人觉得我们的感情很好，这是谁都很难去，就是这是很难替代的一件事情，对吧？感情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其他的事情我们看我们怎么去克服。 对，我觉得比较就是听起来让人比较乐观的是，听起来就你们两个感情真的很好，而且也为了这个出国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觉得就是撇去刚才说的那些不谈，其实就异地恋或者异国恋本身就是有挑战的，其实不妨也去看看你们俩的关系和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对。另外一位女孩子今年24岁，她说我男朋友28岁，我和男朋友都谈了3个多月的恋爱了，我才知道了一件事儿，原来他以前结过婚还离过婚。我男朋友说在他25岁的时候，那时候呢他的父亲因为当时母亲生病，向其他的一位同事借了款，那位他父亲的老同事当时在他的家乡做生意做得不错，然后给他母亲借了不少钱。当时人家家有一个女儿，等于他父亲就让我的男朋友非要娶那个女生，说两家结了亲家才会更安心。他当时也是为了他的母亲，另外怕父亲着急，听从了他父亲，匆匆忙忙和那个女孩只见了2次面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可想而知两个人过得并不好，而在两个人结婚1年半以后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两个人离婚了。离婚呢是对方提出的，那个女生也实在是不喜欢他，他们就分开了。没有孩子。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婚史。所以呢在我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我心里边啊就一直觉得很惶恐。他们家和他能够有这样的过往。我是觉得他父亲都到现代这个社会了，还能够逼自己的儿子去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生结婚。那么可见他父母的观念有多么的陈旧了。我也很怕和他的家人，特别是这样陈旧观念的家人在一起。侧面的我也问过，他说过他父亲是比较传统的人。他父亲呢其实也很重视和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时才会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我问他，我说你好歹也是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你也会遵循你父母给你指定的婚姻呢？他说 因为我很孝顺，不愿意让我父亲在我母亲病重的情况下去着急。 嗯， 就是这样。一方面我能够看得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心地也很善良，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缺乏主见，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男生。 嗯，我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来信当中，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你把这件事情的判定就是就是父母好像指定结婚，然后这个男生就没有办法就去结婚了。但其实从一开始有一个细节其实我注意到，就是当时是在这一家人比较危难的时候，就是这个母亲她生了病，然后这个怎么讲呢，这是一家人在经受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嗯， 然后这个人又怎么说呢，比较慷慨的帮助了他们家。这个父亲又比较重视跟这个同事的关系，出于感恩可能指定了这么一桩婚事。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男生可能会跟你讲说他当时对这个女孩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当时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都单着，然后两家人又认识，年龄又差不多，对吧，然后又有帮忙，可能这个父亲就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就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对，然后就这么进入一个婚姻。我是想说当时的这件事的背景其实是挺复杂的， 嗯， 可能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你男朋友跟你在这花一点时间去讲就是可以讲清楚的。 嗯， 可能他的表述当中也有一些细节就被他忽略了，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就是好像你分析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好像是只是因为父亲很高压很传统，然后这个男生就听了他的话，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后面也就是付出了代价，就是很快就离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当时也没有生孩子， 嗯， 就是没有一些后续的问题，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大的这个污点吧。 我也觉得是，而且你要知道，你说你男朋友，你现在感觉哈，就是你担心，第一你担心人家的父母太保守， 嗯， 对吧，观念陈旧，你是这种担心。第二呢，你是说你男朋友你觉得没主见，你要知道那是他25岁时候发生的事情。 对， 他现在28岁了，25岁时候和28岁的时候比起来，确实25岁会比28岁当时可能比较而言更没有主见一些。 对， 他也在他的生活中在成长，你现在问他怎么看待25岁他的选择，我相信他会对他自己的行为和心理可能有一个合理的分析。当然他跟你讲的时候有一些不同，刚才青青酱讲的很对，是因为角色的问题，你是他现女友。 对， 他说他过去那段情感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避重就轻的去说，是吧， 对， 他尽量不让你今天心里不舒服嘛，是不是， 对，就是他可能会把这个责任去归咎于一些家庭或者是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说不定他当时也是有一些感情基础的，说不定这个女孩他很早就认识，就可能这些东西他也有一些忽略， 有可能， 嗯， 有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些呢其实你还是要和他再去交流一下。至于他父母多一半观念跟我们的观念都是 传统的，对， 都会不太一样， 嗯， 对你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觉得你那个不要放大这一点。 对， 如果父母的观念比较陈旧，那么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观念里，他们该陈旧就陈旧，该传统就传统， 嗯， 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对，另外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相信你的这个男朋友在这样一件事情，这么一段婚姻里面，他也一定也有他自己的成长，就是可能他现在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会更加成熟一些，所以对你来说未尝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可能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草率了。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说我现在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就是我的一位闺蜜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嗯， 然后她的男朋友呢就不断的找我来诉说诉说诉说， 嗯， 而我呢其实挺喜欢这个男生的，我和这个男生由一开始这个男生诉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开始聊别的，两人呢走得挺近，似乎都有点那个意思，可是都不敢靠得太近。他好像胆子比我大一点，也主动一点，每次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可是我一想和他的未来，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毕竟我的闺蜜摆在那儿，她和闺蜜谈恋爱谈了一年多的时间，从闺蜜那儿我对她其实知道的挺多的，因为闺蜜之间总是会聊起她的情感，现在我和她在一起，我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我对闺蜜也有了一些让我自己觉得不敢走太近，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走太近我就觉得对不起，不说心里话将来会欺骗闺蜜吧，等等这样一些让自己很难过的心结，所以我该怎么办呢？你们能告诉我假如和这个男孩子在一起可以吗？如果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话，怎么向闺蜜交代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需要去处理。首先不说你们三个人，就说你们周围的人，因为你们一定有共同朋友，就这种事情很容易会被人误解，或者说他会去夸大一些细节，你们两个的感情可能会面对一些压力，就是他这是一个不太讨好的事儿。然后说到你闺蜜吧，就是他们是不是也没有分开多长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吧，他找你去倾诉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的妥当。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你闺蜜的好朋友，她也是因为你闺蜜认识了你，然后你们分开之后，她对，就相当于她对她前女友的一个好朋友去讲，可能是这个前女友的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不是就是也稍微欠考虑一些，在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再说回你闺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这个普通人都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特别是他们才分开没多久。 对， 所以你可能需要去考虑，就是如果你真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你跟你闺蜜的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而且你可能会去背负一些人际关系的，比如说别人的一些指责，或者是别人的一些不好的印象。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确实这毕竟是闺蜜的前男友。当然我们不知道你闺蜜性格怎么样，说不定有一些人他可能能看得比较开。 对， 但是大部分人他一时，如果他们才分手没多长时间，马上你就跟这个男孩认识了，这样一前一后确实会让人不舒服，而且容易有流言蜚语。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是需要去再考虑一下，以及我觉得有一些男生，当然我不是指现在这个男生，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他觉得我和这个女孩不行，我就要找另外一个女孩证明一下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能你也是需要去想一想，就是他把你当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 他是真的喜欢你，还是他只是想通过你去去从以前的那一段感情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仔细去观察的。总之我觉得一切都不需要操之过急。就算首先大家需要从把他和这个你闺蜜的感情里面慢慢的走，就是一个时间，就是去重新接受他的一个新的角色。另外你闺蜜也需要时间。你比如说他和他男朋友才分手两三月你就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那肯定时间也不能接受，但如果可能是半年一年更长的时间，可能他情感上没有那么不容易接受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放慢一点，再多去看一看，甄别一下。 如果你没那么着急的话，确实应该放慢一点，反正现在是接受起来是挺困难的，而且你可能真的要做好准备，将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也很喜欢你，你们非要在一起的话，你还是要做好准备，你可能就失去你的闺蜜了。即便不是一辈子都失去，暂时也会失去。也许将来这个，比如说她也有了闺蜜，也有了好归宿，自己也成了家，甚至你们俩可能都有了家，有当了妈妈，也许那一天大家重拾友情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 至少会有那么一个过程。 嗯，对， 这是大多数的情况，我们说的是大多数的情况。 嗯， 而且我觉得放慢脚步是好事儿。你对这个男孩子作为朋友也多观察观察，没有说让你们现在就断交，但是至少你可以多观察多了解他是不是真的适合你，是吧？ 就是没有必要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靠谱的感情去背负一个那么大的压力。 嗯，对。 如果有一天就是你花了一些时间，你觉得确实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俩去真爱，那你也想好了你可能面对的问题，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不要在没有想好的情况下贸然去进入这个关系，因为他还是比较棘手的。 对， 嗯， 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谈恋爱谈了六年了， 嗯， 但是男朋友的家里边好像始终不大能够接纳我。刚开始我们是在大学二年级开始谈恋爱的， 嗯， 然后他父母呢当时给了他一个规定，跟他说大学不要谈恋爱， 嗯， 于是他就把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告诉他父母， 嗯， 而我父母呢在我们谈恋爱的第二年就已经知道了，我父母是欣然接受的，那我父母也常常问我什么时候去他们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我们本科毕业之后他又接着考研，他父母依然告诉他说不要谈恋爱， 嗯， 所以他依然没有把我介绍给他父母， 嗯， 直到半年前，也在我的催促下，他把我告诉了他父母之后，他父母不接受，他父母觉得我很多条件都不符合他父母的要求， 嗯， 他父母是那种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看得很高大上的人， 嗯， 他们觉得他应该找条件比我更好的女孩。 嗯， 我心里边不知道该怎么对我们的关系，有的时候我很沮丧。 嗯， 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听他父母的。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不知道这个你男朋友跟他父母的这个亲子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也不用，首先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沮丧，因为虽然你们两个在一起六年了，但如你所说，他正是把你介绍给他父母也就半年的时间，所以而且你像他这父母之前一直不准他恋爱，就是可能是他父母对他婚姻上有非常严苛的要求，就是特别希望他未来的这个伴侣一定要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所以你看你像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恋爱，一直就没有一个这个实体的这样一个伴侣去到他父母的世界，所以他父母可能对于儿子的婚姻还是一种半幻想的状态。 对， 所以你也不用那么的沮丧，因为其实任何人在这个对于自己的婚姻也好，或者对于子女的婚姻也好，他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想象的。 对， 我们每个人也有。 对， 但是想象是需要跟现实结合的。 对， 所以你可能也需要花一些时间让这个父母慢慢的去了解他们的儿子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和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个男生跟你在一起的状态是不是好，需要去让他的父母知道。 对， 这么多年你们的关系跟感情一直很稳定。 对， 然后你们俩彼此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对方。 嗯， 这个是也是需要去这个表述的。当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男朋友是你和他父母之间的一个桥梁。 哎， 这个桥梁是特别重要的，像你现在说他特别听他父母的话，可能你是需要去跟他沟通，让他去他的父母面前多展现一下他对于你们关系的信心，或者是你们俩的关系有如何如何的好，让他父母放心，就觉得这是一段比较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早的就沮丧。 对，还没有到要沮丧的时候呢。 嗯， 哈。而且你的男朋友如果一直他父母都是这样给他一个要求的话，可能他父母从小到大对他都是这个提要求的那种爹妈。 嗯嗯， 而且这个要求可能还是比较严肃的提出来的。 嗯嗯， 所以你要和你的男朋友共同面对现在这个局面。 嗯 嗯，你要学习共同面对。 就是，对，就是需要让父母意识到，因为其实很多中国家庭的父母，他因为可能一直只有一个孩子，他把特别多的心思就是在这个小孩上，他会有很强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很强的控制欲，这个需要让父母意识到，这个未来和你男朋友朝夕相处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期待的那个人，而不是他们，就是 好多父母意识不到。 对，这个所以说你需要和你男朋友去站在一个 阵线上去不停的给他们有一个沟通也好，或者是一个 对 碰撞也好， 这个事情你得让你男朋友意识到， 对 你他的要透过他才能让他的父母有那么一点点提示吧， 嗯， 可能是这样哈，这也都是我们的猜测了。当然，你要是后续还遇到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 嗯， 今天我们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就到这儿。听友和网友们，大家都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如果您的生活中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从公众号中也可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交流。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